大般若经第三会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7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缘起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波切凡住王舍城旧峰山中与大比丘众50000人聚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真自在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如调慧马亦如大龙一作所作一办所办弃诸重担待得己利尽诸有劫正知解脱至心自在第一究竟除阿难陀独居学弟舍利子等而为上首复有500比丘尼众皆阿罗汉耶输达罗而为上首复有多千乌波娑伽乌波斯伽皆已见法复有无量无数不可称不可量不可说无等等大菩萨僧一切皆得大陀罗尼圣三摩地安住空性行无相境愿无分别得一切法平等性忍具无碍解诸所演说深妙理趣辩才无尽游戏五通永无退失气调温雅一切亲诚勤进永锐无诸懈怠舍亲弃财忘身殉命不以骄狂有所贪求为诸有情而宣妙理正身法忍至等即去得大无畏深意坦然超出众魔所作事业降烦恼敌悉诸业障一切他论所不能服声闻独觉不测其量于法与心皆得自在解脱所有业烦恼障语说众缘无不善巧气身缘起无尽理趣灭见随眠断诸缠结与众地理至皆善证发宏誓愿以经多节含笑先言容颜舒泰词韵和美妙变无穷处众尊严威容肃穆动止以雅无畏坦然诺由他结巧说无尽管诸法门犹如幻世阳焰梦境水月 响声，祭类空花，景象光影一如变化，即寻香成，虽体实无而现似有，与甚深理说无所谓，赞颂巧妙，心不下列，善知有情种种圣解，心行所去微细差别，善能通达后继无碍，成就最胜无生发人，如实悟入法平等性，摄受无边大愿佛土，与十方界无数诸佛有等持力，常念现前，一切如来初兴于世，皆能立世无空过者，亦能劝请久住世间，转正法轮度无量众，善能拂灭一切随眠及诸见趣烦恼缠垢，引发游戏百千等持，与诸法门能善悟入，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具如是等无量功德，经无数劫叹不能尽，其名曰贤首菩萨、宝性菩萨、导师菩萨、人寿菩萨、星寿菩萨、水天菩萨、地寿菩萨、上会菩萨、观自在菩萨、得大士菩萨、妙吉祥菩萨、金刚会菩萨、宝印首菩萨、长举首菩萨、慈氏菩萨，如是等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尔时世尊与狮子座上，自伏尼斯坛，结跏趺坐，端身正愿，主对面念，入等持王妙三摩地，诸三摩地皆摄入此三摩地中，是所留故。尔时世尊正知正念，从等持王安详而起，以敬天眼观察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举身一跃，从两足下千佛轮下各放六十百千俱之诺由他光，从足十指、两腹、两根、四踝、两颈、两涮、两膝、两臂、两骨、腰斜、腹背、其中、心上胸臆得字、大师父像、两乳、两腋、两肩、两脖、两肘、两臂、两腕、两手、两掌、食指、象咽、翼寒、颊额、头顶、两眉、两眼、两耳、两鼻、口四牙、四十尺、眉间豪相，一一身份各放六十百千俱之诺由他光，此一一光 各照三千大千世界。从此辗转，遍照十方净其沙等诸佛世界。其中有情，处思光者，必获无上正等菩提。尔时世尊，一切毛孔，皆悉悉意，各出六十百千俱之诺由他光。是一一光，各照三千大千世界。从此辗转，遍照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其中有情，处思光者，必获无上正等菩提。尔时世尊，眼身长光，照此三千大千世界。从此辗转，遍照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其中有情，处思光者，必获无上正等菩提。尔时世尊，从其面门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悉意微笑。复从舌相流出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光，其光杂色，从此杂色熠熠光中现宝莲花，其花千叶，皆真金色，众宝庄严。如是光花遍三千界，从此辗转周流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诸花台中皆有化佛，结跏趺坐，演妙法音，一一法音皆说六种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有情闻者，必获无上正等菩提。尔时世尊不起于坐，复入狮子游戏等池，现神通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变动，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中涌边没，边涌中没。其地清净，光泽细软，生诸有情利益安乐。十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狱、旁生、鬼界，基于无暇险恶去坑，一切有情皆离苦难，从此舍命得生人中及六欲天，皆亦速住欢喜踊跃，同意佛所，以纯净心顶礼佛足。从此辗转周遍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以佛神力六种变动。十彼世界诸恶趣等一切有情皆离苦难，从彼舍命得生人中及六欲天，皆亦速住欢喜踊跃，各与本界同意佛所，顶礼佛足。十此三千大千世界基于十方净伽沙等世界有情，盲者能视，聋者能听，哑者能言，狂者得念，乱者得定，贫者得富，碌者得衣，饥者得食，渴者得饮，病者得除愈，愁者得端严，行残者得具足，根缺者得圆满，迷闷者得醒悟，疲顿者得安适。十诸有情等心相向，如父如母， 如兄如弟，如姐如妹，如友如亲。离邪与业命，修正与业命。离十恶业道，修十善业道。离恶寻思，修善寻思。离非凡行，修正凡行。好静弃秽，乐静舍喧，深意泰然，呼声妙乐。入修行者入第三定。复有盛会续而现前。闲坐十四，布施调伏安忍永进极静涤观，远离放逸，修行反省，与诸有情慈悲喜舍，不相恼处，岂不善哉？尔时世尊在狮子座，光明殊特，威德巍巍，隐蔽三千大千世界，并于十方净切沙等诸佛国土。苏弥庐山、轮回山等给予一切龙神天宫乃至净居皆悉不限。如秋满月，辉映众星，如夏日轮，光夺诸色，如四大宝，妙高山王，掩蔽诸山，丧其光彩。佛以神力现本色身，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悉独见。使此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数净居诸天，下至欲界四大王众天，给予一切人非人等皆见如来处狮子座，微光显耀如大金山，欢喜踊跃，叹未曾有，各持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祭月珠珍及无量种天青莲花、天赤莲花、天白莲花、天香莲花、天黄莲花、天红莲花、天金钱树花及香叶，并与无量水陆生花，持以佛所，奉散佛上，以佛神力，诸花蔓等施转上涌，合成花台，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垂天花盖，宝铎诸幡骑士分轮，甚可爱乐。使此佛土微妙庄严，犹如西方极乐世界，佛光辉映三千大千物类，虚空皆同金色，十方各等净切沙诸佛世界亦复如是。使此三千大千佛土以佛神力，一切天人个个见佛正坐其前，贤位如来独未说法。尔时世尊不起于座，悉意微笑，从其面门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佛土，并于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使此三千大千佛土一切有情 寻佛光明，普见十方净切刹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众会围绕，基于一切有情无情品类差别。十彼十方净切刹等诸佛世界一切有情寻佛光明，亦见此土释迦牟尼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众会围绕，基于一切有情无情品类差别。而时东方尽净切刹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多宝，佛号宝性如来应证等觉。现为菩萨摩诃萨众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有菩萨名曰普光，见此大光大地变动，及佛身相，心怀犹豫，前意佛所，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时宝性佛告普光言：从此西方尽净切刹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证等觉，现为菩萨摩诃萨众说大般若波罗蜜多。彼佛神力故现思瑞，普光闻已欢喜踊跃，白言：世尊，我今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佛及菩萨众，唯愿听许。时宝性佛告普光言：今正是时，随汝意往。即以千净金色莲花，其花千叶，众宝庄严，授予普光而悔之曰：汝持此花至释迦牟尼佛所，如我辞曰，宝性如来应证等觉，质问无量，持此莲花一即世尊而为佛事，如至彼界应助正知，勿以慢心观彼佛土，及诸大众而自毁伤，随者何？彼诸菩萨得无碍解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神通自在，住最后身，堪绍佛位，威德难及，悲怨熏心，以大因缘而生彼界。使普光菩萨与宝性佛所受花奉敕，与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菩萨摩诃萨及无数百千童男童女顶礼佛足，右绕奉辞，各持无量上妙供具发引而来，所经东方诸佛世界一一佛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空过者，到此佛所顶礼双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普光菩萨前白佛言：世尊，从此东方尽净切刹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多宝，佛号宝性如来应证等觉，质问世尊无量，持此千净金色莲花一即世尊而为佛事。时释迦牟尼佛受此莲花，还散东方净切刹等诸佛世界，佛神力故令此莲花遍诸佛土，诸花台中各有化佛结跏趺坐，为诸菩萨 说大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有情闻者，必获无上正等菩提。是时，普光及诸眷属见此事已，欢喜踊跃，叹未曾有。各随善根，共聚多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退坐一面。于东方界亦复如是。而时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离一切忧，佛号无忧德。彼有菩萨名曰离忧。西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尽极净，佛号宝焰。彼有菩萨名曰行慧。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最胜，佛号圣地。彼有菩萨名曰圣寿。东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定庄严，佛号定向圣德。彼有菩萨名离尘勇猛。东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妙觉庄严甚可哀乐，佛号莲花圣德。彼有菩萨名莲花手。西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离尘聚，佛号日轮遍照圣德。彼有菩萨名曰光明。西北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真自在，佛号依宝盖圣。彼有菩萨名曰宝圣。下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莲花，佛号莲花德。彼有菩萨名莲花圣。上方尽净切沙等世界，最后世界名曰欢喜，佛号喜德。彼有菩萨名曰喜寿。如是一切皆如东方。而时于此三千大千堪忍世界，众宝充满，诸庙香花遍布其地，宝窗翻盖处处行列，花树果树香树蔓树宝树衣树诸杂饰树，周遍庄严甚可哀乐。如众莲花世界，普花如来佛土，妙吉祥菩萨，善助慧菩萨，及于无量大威德菩萨摩诃萨本所住处。第三分舍利子品第二之一。儿时世尊，知诸世界若天魔凡，若诸沙门，若婆罗门，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少尊位者，若于一切于法有缘人非人等，皆来集会，便告具受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欲与诸法等觉诸相，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时舍利子闻佛所说，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舍尊，云何菩萨摩诃萨欲与诸法等觉诸相，应学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具受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 应以无住而为方便，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所住能住，不可得过，应以无舍而为方便，圆满布施波罗蜜多。施者受者不可得过，应以无护而为方便，圆满境界波罗蜜多。犯无犯相不可得故，应以无取而为方便，圆满安忍波罗蜜多。动不动相不可得故，应以无侧而为方便，圆满精进波罗蜜多。身心勤怠不可得故，应以无私而为方便，圆满净律波罗蜜多。有畏无畏不可得过，应以无执而为方便，圆满般若波罗蜜多。有无性相不可得过。佛子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应修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应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应修八解脱、九次第定，应修九想。何等为九？为膨胀想、浓烂想、异赤想、清淤想、浊淡想、离散想、骸骨想、焚烧想、厌坏想。应修十随念，何等为十？为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舍随念、天随念、入出息随念、厌随念、死随念、身随念。应修十想，何等为十？为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死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厌食想、断想、离想、灭想。应修十一智，何等十一？为苦智、集智、灭智、道智、尽智、无生智、法智、类智、世俗智、他心智、如说智。应修有寻有次三摩地，无寻为次三摩地，无寻无四三摩地。应修未知当知根、已知根、具知根。应修不净处观、遍处观、一切之智。应修摄摩他、毗婆舍那。应修三明、四无碍解、四无所谓。应修不退转五神通，应行六波罗蜜多、七圣才、八大士觉、九有情居智。应修如来实力、十八佛不共法。应修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应修一切相，微妙智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功德。如是诸法，不可得故。佛此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于即证得一切智智，应学般若波罗蜜多。于即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有情心行相智，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把一切烦恼习气，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入菩萨正觉定位，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超声闻、独觉等地，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住菩萨不退转地，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殊胜六种神通，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知一切有情心行转变差别，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胜一切声闻独觉智慧作用，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念随喜之心，超过一切声闻独觉所有布施，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念随喜之心，超过一切声闻独觉所有境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念随喜之心，超过一切声闻独觉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念随喜之心，超过一切声闻独觉净虑、解脱、等持、等智，基于善法，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念所修善法，超过一切一生声闻独觉善法，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行少分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为诸有情方便善巧平等回向一切之智，便得无量无数功德，应学般若波罗蜜多。佛此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令所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离诸障碍，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世世常见诸佛恒闻正法，得佛觉悟，蒙佛意念，教戒教授，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佛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髓好，具足庄严，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生佛家，入童真地，常不远离诸佛菩萨，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种种圣善根力，随意能引上妙供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令诸善根即得成满，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满一切有情所求饮食、衣服、床榻、卧具、病源医药、种种花香、灯明、车乘、园林、舍宅、财谷、珍宝、盐具、祭月，给予种种王等所受上妙乐具，秉示出世诸妙善法，应学般若波罗蜜多。佛此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普安利尽虚空界、法界、世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 般若波罗蜜多，给予无边殊胜善法，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发起一念善心，所获功德，乃至安坐妙菩提座，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穷尽，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十方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咸共称叹，护念与力，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一发心，即能遍到十方各如净切刹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利益安乐无量有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以一音即能遍满十方，各如净切刹界，赞叹诸佛，教诫有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欲烧三宝种，使不断绝，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通达内空、外空、内外空、大空、空空、胜于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无性空、无性自性空、即所缘空、增上空等无空等，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通达一切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知十方净切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大地、虚空、诸山大海、江河、池沼、涧谷、坡湖、地水火风、诸极微数，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见劫火起，遍烧三千大千世界，天地动然，欲以一气吹令顿灭，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见风劫起，三千大千世界最下所依风轮飘击上涌，将吹三千大千世界苏弥庐山、沦为山等诸所有物，碎如朽叶。欲以一指杖彼风力，令息不起，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三千大千世界一劫加作，充满虚空，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以一毛吸取三千大千世界苏弥庐山、沦为山等诸所有物，至过他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而不损害其中有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以一时、一香、一花、一幔、一衣、一窗、一盖、一灯幡等诸供养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众无不充足，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普安利十方各如净切沙界诸有情类，令诸戒运、定运、 会运、解脱运、解脱之间运，或主预留以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乃至令入无余一涅槃界，究竟安乐，应学般若波罗蜜多。不自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修行布施得大果报。为如实知如是布施得生刹帝利大足，如是布施得生婆罗门大足，如是布施得生长者大足，如是布施得生居士大足。又如实知如是布施得生四大王众天，如是布施得生三十三天，如是布施得生夜摩天，如是布施得生都使多天，如是布施得生乐变化天，如是布施得生他化自在天。又如实知依此布施得初净律定，或第二净律定，或第三净律定，或第四净律定。又如实知依此布施得空无边处定，或实无边处定，或无所有处定，或非想非非想处定。又如实知依此布施起三十七菩提分法，由是因缘得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得无上正等菩提。能如实知修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得大果报，亦复如是。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布施波罗蜜多，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境界波罗蜜多，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安忍波罗蜜多，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精进波罗蜜多，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净律波罗蜜多，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般若波罗蜜多。又如实知如是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方便善巧，各能满六波罗蜜多。十舍利子白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如是布施方便善巧，能满布施那指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知如是境界那指般若方便善巧，能满境界那指净律波罗蜜多。佛告尊者舍利子言：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为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了达一切施受物相不可得故，能满布施波罗蜜多。犯无犯相不可得故，能满境界波罗蜜多。动不动相不可得故，能满安忍波罗蜜多。身心勤怠不可得故，能满精进波罗蜜多。有乱无乱不可得故，能满净律波罗蜜多。诸法性相不可得故，能满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方便善巧， 能满六种波罗蜜多。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境界时乃至行般若时，方便善巧，各能满六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得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殊胜功德，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达一切有为无为究竟彼岸，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达过去、未来、现在诸法真如、法界、法性、无生、实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一切声闻、独觉、肠胃倒数，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诸佛为亲视者，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诸佛为内眷属，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得生生具大眷属，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得菩萨常为眷属，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真净福田，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伏悭贪心，悉犯戒心，除愤恚心，舍懈怠心，净散乱心，离恶慧心，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善安利一切有情，于施性福业事、戒性福业事、修性福业事、共事福业事、有依福业事，应学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眼，何等为无？所谓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以天眼尽见十方净伽沙等世界诸佛妙相好身，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以天耳遍闻十方净伽沙等世界诸佛所说法要，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如实知十方各如净伽沙界一切如来心所法，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普闻十方世界诸佛说法，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无断绝，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见过去、未来、现在十方诸佛所有国土，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诸佛所说契经、应诵、受记、奉诵、自说、因缘、本事、本生、方广、悉法、譬喻、论义、诸声闻等曾所未闻，皆能受持究竟通力，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诸佛所说法门，即自受持究竟通力，如说修行，复能为他如实广说，劝令修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 若菩萨摩诃萨，欲与十方净切沙等幽冥世界或世界中间无日月光处，为作光明，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于十方净切沙等无量世界，其中众生成就邪见，不闻佛名、法名、僧名，不信因果，而能化道，令其正见，闻三宝名，深信因果，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令十方净切沙等世界有情，以己威力，盲者能视，聋者能听，哑者能言，狂者得念，乱者得定，贫者得富，漏者得衣，饥者得食，渴者得饮，病者得除愈，丑者得端严，行残者得具足，耿缺者得圆满，迷闷者得醒悟，疲顿者得安泰，一切有情慈心相向，堕恶趣者得生善趣，习恶业者皆修善业，诸犯戒者安住戒运，未得定者安住定运，有恶慧者安住慧运，无懈脱者安住懈脱运，无懈脱智见者安住懈脱智见运，未见地者得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复见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欲学如来应证等觉殊胜威仪，令诸有情观之无厌，灭恶生善，应学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念：我何时得如龙象事？容止肃然，为众说法，身与意业随智慧行，皆悉清净。与经行时，足不履地，如四指亮。欲成世事，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念：我何时得无量百千俱胝那由他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毒屎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辅天、梵慧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导从围绕亦菩提树，是诸天众与菩提树下以天衣为座，我与此座结跏趺坐，以众妙相所庄严手而伏大地，时与地神并诸眷属俱时涌现，降魔怨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从事以后，若行若住若坐若卧，随地方所，悉为金刚。欲成世事，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念：我何时得舍国出家，即于是日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基于是日转妙法轮，纪念无量无数有情，愿尘离垢生净法眼，复令无量无数有情永尽诸漏心会解脱，亦令无量无数有情能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欲成世事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念：我何时得无上菩提，无量无数声闻菩萨为弟子众，一说法时，即令无量无数有情不起于坐成阿罗汉，复令无量无数有情不起于坐能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欲成世事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念：我何时得受量无尽无边光明相好庄严观者无厌，虽复行时千叶莲花每成其足，而令地上现千佛轮，局部惊醒大地震动，而不扰恼地居有情，欲回顾时举身皆转，足之所履尽金刚际，如车轮量地皆随转，举身之节皆放光明，遍照十方无边世界，随所照处为诸有情作大扰仪，欲成世事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念：我得无上正等觉时，愿所居土无有一切贪欲嗔恚愚痴等名，其中有情成就妙慧，由此慧力做事思维，不失调伏安忍永尽极静涤灌离诸放逸勤修反省，慈悲喜舍不恼有情，如于佛土，岂不善哉？化世济州波涅盘后，正法无有灭尽之期，常为有情作大扰仪，欲成世事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念：我得无上正等觉时，愿令十方净切刹等无量世界一切有情闻我名者，必得无上正等菩提，欲成世事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欲得此等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应学般若波罗蜜多。卷第479。